然后我们今天呢，会进入到根大跟势大。我们在讲这一段开悟这一段啊，就是在讲这个相妄性真，对不对？就整个所有的这个万法，它的那个相貌啊、相状啊，其实是虚妄的。就是我们好像看到那这所有的这些万法，其实根本是虚妄的。但是呢，它的本体性啊，它的这个佛性或它的法性。哦，它原来的那个最真实这个体性啊，是真实的。那么其实这一整大段就是在讲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其实我最近啊，一直还在听一个北大教授的课。那么他让我啊，对于整个佛陀二十说法，就是中间这一段啊，22年讲空性，以及三十说法，第三十就是最后的那一段讲这个。其实他们二十三十看你怎么分啦。这个前面啊，应该这么讲吧。前面这一段啊，讲这个空性的时候啊，我们去回想一下啊，在讲心经啊，在讲金刚经的时候啊，我们是不是比较多的 focus 是在讲这个？哎，怎么说啊？空性。我们比较就是在讲空性，当时所谓我们的 focus 在讲空性，或者你再去回想《心经》《金刚经》，他讲的这个空性比较就是告诉你，其实所有这些东西万法无生的。哦，你看《心经》跟你讲，所以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什么什么什么，最后到无智亦无得，其实也就是告诉你所有的东西啊，都是空无自性的。空无自性是什么意思？其实空无自性。也就是说，它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啊，它其实是在因缘变现。但是这个因缘变现啊，因为当体这个叫做随处出生，当处出生，随处灭尽，根本没有办法去掌握，所以这所有的东西也是虚幻不实的。在二十，在中间这一段前期的讲法，它比较只是先指出来，这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虚妄的，都是无声的，并不是真实存在。就像《金刚经》里面也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或者是即非是名等等。哦，你就稍微先做一个回顾。也就是说，一开始啊，在讲这个了义的时候，佛陀也是有也分次第的哦。一开始先告诉我们，其实这所有的一切啊，都是空性哦，都是无声的，都不是真实存在的。哦，都是因缘生灭的，或者说缘起性空的，比较着重在这一段，先告诉我们这所有的一切啊，其实都不是真实的。而到了后期，比较后期，比如说你看《楞严经》啊，是应该是比较后期，大概佛陀六七十岁的时候讲的。那这一段呢，就开始讲说，不但告诉我们是无声，而且它还比较准确的形容第一个。先证明为什么是无声。你看，在讲《心经》《金刚经》的时候，他只告诉你，哎，这些东西是虚妄的，但是他没有告诉你太多的细节。等到《楞严经》的时候，是不是所有的细节都丢出来了？哦，前面呢是 Step One，可能是中学生，现在是高中生了。哦，那高中生他会告诉你说，哎，这其实这所有东西，我现在证明题。哦，以前告诉你这个三角。三角正三角90度三角 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平方，现在要证明给你看 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平方。所以你看，在《楞严经》，他就大量的靠开始论证，哦，他用他的这个逻辑分析告诉你，哎，万法的确是无声的。那么他还加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我们以前在学《心经》《金刚经》里面没有学的，是什么呢？他告诉你，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些感受？哦。原来是如来藏，其实它根本就是如来藏，因为随着因缘让你有各种不同的感受，但这些感受其实是虚妄的，这些东西并不是真实存在，因为你有某种因缘、某一种业力，让你会感受，让你感觉到好像，哎，这些东西真的存在哦，而且还会刺激你哦，但事实上，这所有东西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哦，所以其实我觉得学佛经啊。我最近一直在听了北大教授的课之后，我觉得对我来讲的帮助，就是说这整个东西更清晰的铺陈，让我知道我在学佛的这个过程当中有这么多的佛经，我开始慢慢理解佛陀当初的这个思路，我比较开始哎知道说哦，原来前期、中期、后期以及他到最后。 要入灭之前所讲的《法华经》，到底它的铺陈、它的次第为什么这么走？那么你了解之后，你就会越来越清晰。那么你在学佛经的时候，你的力道也会越来越强哦。所以先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一段。所以你看哦，我们在讲这个无声这一段呢，在讲逻辑分析的时候，我们走过了五蕴，走过了六根 ，right？ 然后十二处就是六根搭配六尘，那么又讲了十八界，因为根去攀越尘会有分别，你会有分别的动作。我们讲了识 ，right？ 眼耳鼻舌身意识，那么最后啊，佛陀又把这所有的万法，你看他又再重新再分析一次。哦，前面呢、啊？那个，因为上为什么会讲到这里？上一次上海班有个同学问了一个很棒的问题，他说：“老师，那这不佛陀又在重复嘛？你看前面那个都讲过一轮了，干嘛又再讲一轮？”我说：“你再去仔细再去思考一下，佛陀前面那一轮哦，他在问那个问题，当然我也在思考啊。我很想到，对哦，佛陀前面那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的时候，你看他的重点。”比较是在跟你陈述，就是说相望这一部分，对不对？告诉你哦，这所有东西非因缘，非自然，哦，只是说比较 subtle 的指出，其实他就是，当然他就是说如来藏妙真如性，哦，可是他并没有把那个性真的那部分啊解释的这么的圆满，而到了七大，你再去看看他是不是分为两个，也先分为。整个七大哦，你看它分为地水火风空，其实这比较是一卦的。这个啊是在讲所有的这个没有觉知的啊、哦，比较没有觉知的部分，地水火风空之后的第二卦是什么呢？我们的根还有识，这个是有情的，前面比较是无情的，后面是有情的，是有觉知的，前面是比较没有觉知的啊、哦。它整个七大就是前后两大卦，而每一大呢，他在讲这个经文，你再去回想他的经文是不是就会相望？前面一半讲相望，后面一半呢讲性真。前面先证实啊、哦，这所有的这个相啊都是虚妄显相啊、哦，都是这个虚构的，不是真实的。但是后来他会花了一大段去形容，去解释，其实七大他们所有的那个。体性啊，它都是本如来藏妙真如性，但会它会把这个性真的这一部分呢、啊，更在非常精准的、更仔细的描述给大家听哦。所以你看你在学这个经文的时候，你要慢慢慢慢随着这个佛陀的思路走进来。所以我最近就是很有感触啊，因为我们大家啊以前学佛经，我们也不是佛学院的嘛，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你看看啊，包括我自己，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就是哎哪本经文可能比较出名，好像大家都念过，哎那我就从那本经文开始念吧。哦，大部分的人我猜啦，要不然就是念那个不是疗愈经、地藏经、阿弥陀经，念一念呢，哦，当然知道说要念佛往生，可是真正佛陀的中心思想没念到。那么好，如果念大乘的啊。我们说练疗愈经，我想一般人也是拿了《金刚经》、拿了《心经》就开始念了。可是念着念着，说老实话也不知道自己在念什么。那么后期呢，又跳到哎，又有《楞严经》，好像《法华经》，全部搅在一起，全部乱掉了。我自己有经过这个过程，就是哎，好像每一部经分开念，似乎有一点这个哎了解了，等全部捞在一块的时候，觉得乱掉了，想说哎，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发现啊，你一定要对于他的那个经文啊，前期、中期、后期到最最末期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涅槃前，那么入灭前，你要把他那个次第，或者他一步一步怎么往前进展的，哦，你要把这个逻辑给他，也不是逻辑，就是佛陀的那个思维方式，他的教法，你要把它理顺了。那这个时候你就有办法完全的进入，而且你会对于他的那个核心思想非常理解，你会知道他为什么当初讲《心经》跟《金刚经》的时候，他要 present 这样子的一个 idea。那么为什么到了这个《楞严经》的时候，他会这么样的？哦，他加入了什么样的元素？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他加入了什么样的元素？那么一直到后期的《法华经》，那同样的一个逻辑推这个推理的方式。你也要把它加到《楞严经》里面来， 为什么佛前面呢、啊、要这样一路的这样铺陈过来，甚至到了中间这一段，那为什么最后要再加上地水火风空跟十七打？因为佛陀他不打妄语，他也肯定他时间他也很忙，他不会跟你讲一堆废话，所以他在经文里面他所讲出来的内容肯定啊有他的这个意义在啊，也绝对不会说是这个没有用的东西一直重复讲。所以你再仔细的去观察、去思维，当然你的经文啊，你要熟啊，够熟，那么你开始有时间去真的如理思维，你去开始去分析、去推敲他的这个他的教法，那这样子你就能够学得更踏实啊。所以好。那前面呢，就跟大家稍微铺陈一下。好，那我们那个地水火风空啊，前面的五大啊，我们就算是那个告一段落了。今天呢、啊，我们来讲这个根大哦。我们先讲根大，那个势大不知道有多少时间，够不够讲？我们先讲根大。根大呀，就是在讲我们的六根，你看进入的这个有情的这一部分，有觉知的这一部分啊、哦。那么对于我们在讲根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最基本的，这最基本的概念啊、哦。我们看那个《楞严经》从头到尾一直在讲，反正我们这个虚妄的这个根呐、啊，哦是没有办法单独存在的，或者单独的、啊，就是它必须要跟这个外面的，它必须要去有外面的这个尘境，对不对？要有尘，要有外面的这个，你比如说眼睛来讲好了，外面必须要有色。或者是空，要有色空这两种元素啊，啊，有这个外境，你才有办法去真的眼睛有办法行使它的功能，它的功能才会存在，你也才有办法觉知，你有一个能见的这个见在这里。如果没有外面的色空，或者我们说没有明暗的话，你根本你的眼睛你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它也没有办法有任何，就是说它的功能性也没办法显示出来，所以没有了尘，那个根也亡了，对不对？也就死翘翘了。那么没有根呢，那当然尘也看不到，这个是最基本的概念啊、哦。我 expect 每一个同学一定要懂这个点。好啦，那就来讨论啦。那我们今天讲说，哎，这个，那我们来讲这个见，因为它有六根嘛，其实根是代表见闻嗅尝觉知。六个根，眼耳鼻舌身意。但是呢，经常啊，那个佛陀就先拿见，拿眼睛，比如说十番显见，对不对？他可以十番显见闻嗅尝觉知嘛，他其实就用见来代替啊、哦。那么你当你看到见，在这边念看到见的时候，你不要把它 limit 到说哦，就只有眼睛，其实他是讲所有的六根都一样的见闻嗅尝觉知啊、哦。所以你看啊、哦，他怎么说？他说啊。见觉无知，因色空有，是吧？那个我们的这个见根啊，它的觉性啊，并不是真正哇，永远都有这个觉性的。它这个觉性啊，是有依赖性的、依附性的啊。它不是它是有要互相依存的，是因为什么呢？有色，而且有空，所以他才会有一个那个色那个见根啊，或者是六任何六根的他那个觉性才能够被显现出来。他绝对不是说他这个等于说是有条件性的，对不对？要有什么东西 A 存在，他这个 B 啊才能够显现出来。你就这么去理解。他说汝今者，汝今者在止陀林哦。他说你看朝明夕昏，早上的时候呢，你看到是什么是明亮；到了黄昏的时候呢。到了夕阳西下黄昏的时候，你看到的呢就是比较昏暗的。那么摄居中宵，等到晚上啊，这个摄是假设，你假设你到了晚上的时候，半夜的时候，那也分呢，有比如说十五的时候啊，那个月光特别明亮，白月则光。而到了比如说初一、初二的时候呢，那个月亮是不是好细一条？所以整个晚上是变得比较黑。哦，所以你看，他说这个明暗等等啊，那这个部分呢、啊，就是该告诉你说，哎，你的眼睛啊，这个见的功能真的是因为外面的外境有所变化或外境的存在，你才能够真正眼睛能够看到东西。而这个明暗等等，也是因为你有一个眼睛能够去观察它们，它才能够被看到，能够被分析出来啊、哦。所以啊， 就讨论啦，说这个根哦，这个根大见闻修长觉知，我们现在就以见来代表。那他就讨论说，这个见到底是因为有外面的尘把它生出来呢，还是虚空，可能是虚空把它生出来呢？哦，还是它自己莫名其妙生出来呢？还是和合把它生出来的？也是在讨论这个根啊，到底是怎么把它生出来的。那么首先啊，第一个 step 就是说，哎，先讨论根啊，是不是由外面的那个明暗或者是虚空，外面的色或者是虚空，就是明暗或者空把它生出来的。如果真的，比如说啊，他的意思是说，佛陀的逻辑是这样子：如果今天啊，我这个眼根啊，这个根性啊，真的是由明啊把它生出来的话，那它要跟明的体性要相同嘛，是同一个系统的嘛，明的体系要跟它相同嘛，否则你说不，你一个人不可能生出一个小狗，人亦生出人嘛，是不是？你种香蕉生出来那个籽，香蕉籽、葡萄籽，香蕉生香蕉，葡萄生葡萄，小狗生小狗，小猫生小猫，哦，所以一定是同一个体性。好啦，所以就要讨论一下，如果你今天说它是明或者是暗或者是虚空，就是外面的尘啊，尘境把它生出来的话，那到底是哪一个尘把它生出来的？那它就要跟那个体性相同哦。哦，所以你看啊，此见为复与明暗相并太虚空同为一体，它是跟哪一个同一体呢？哦，而且啊，佛陀啊很喜欢，就是说讨论完同体啊，他还告诉就继续讨论，哎，它是跟明暗虚空啊是同体呢，是同呢，他们两个的体性啊是同还是异，还是非同还是非异。其实这个地方他本来只要讨论是不是同就可以了，但是他不是，他多讨论一些，他打破啊，其实你看他一直啊，就是不停的在打破我们人啊根深蒂固那个二元的思考方式。如果不是同啊，那就是异，我们这不就是我们吗？他不是白就是黑嘛，那个人不是好人就是坏人嘛，没有一个什么不好不坏人在嘛，对不对？不是，他不是高就是矮嘛。那么，所以他就在讨论说，哎，同啊，到底是不是同，还是异，还是非同？如果不是同，就非同，或者是异。那又不是同，又不是异，又不是非同，那就肯定是非异。其实就是断四边，就是让你所有你的二维思维、二元思维方式会落到的点，他都帮你打断。打都帮你推翻掉，所以他告诉你，其实这所有的这个东西，我们的根啊，跟外面的尘啊，那个体性啊，非同非异，非非同，非非异，全部给你一竿子全部打断掉。其实他就是不停在训练我们，颠覆我们的那个二元思考方式。他说：“阿难，此见若复与明与暗与虚空原一体，就是如果真的有跟明或者是暗。”或者是虚空其中一个是相同的体性，那就会出问题了。为什么出问题呢？因为佛陀说啊，他说明啊跟暗这两个啊二体相亡是什么意思？就是明跟暗互相欺凌的啦。白天啊就不是黑暗，黑暗就不是白天。这个大家一定都这个字完全是没有灰色地带嘛，不是白天就是黑暗。哦，所以白天在的时候，黑暗不可能出现；黑暗在的时候呢，白天也不可能出现。所以这两个啊，是互相排斥的、互相欺凌的二体相亡的。暗时无明，明时无暗。所以，如果你说，哎，我的这个眼根啊，我的这个见啊，我这个见啊，若与暗一，就是说，如果我的见根啊，是我的体性啊，是跟这个外面的这个暗。是同一体的话，那明来的时候，暗是不是不见了，死掉了？那如果我的见啊，跟这个暗是同一体的时候，明来的时候，我应该跟暗一样，也都没有了。但是不对啊，现在明来的时候，暗虽然没有了，但我可以看到明啊，表示我的这个见性，我的这个见的这个功能还在啊，表示我的这个见跟暗啊，不是同一卦的。那倒过来也是嘛。那这样子的话，如果你说一于明跟明是相同的话， 那按来的时候啊，那个名跑掉了，我应该也跟那个名一样一起跑掉了。结果我有没有看到按？有啊，所以表示我呢跟名也不是同一卦的。所以你看啊，必一于名，按时当灭，灭则云何见名见暗？所以你去看，名来的时候暗跑掉了，暗来的时候名跑掉了，但是你那个见性，你那个能见的见，那个根性还在不在？一直在啊，从来没有跑掉。明暗呢，会来来去去，但是你那个见性永远存在。十番浅见，其实这些地方它都有讲到。所以你看看，所以他说：“若明暗疏，见无生灭，依云何成？”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明跟暗两个来来去去的，一下有一下没有，但是这个见性它永远都在，这个见的功能它一直都在，看明或者是看暗而已。那表示。这个见啊，跟外面的那个明暗啊，是不是一个卦的？也就是明没有生出暗，sorry，明没有生出见，暗呢也没有生出见。我这个见啊，跟明暗是不是一卦的？那这个地方啊，已经证明了第一个，它不是明暗所生出来的，明暗生不出，它跟明不是同体，跟暗也不是同体，所以明也生不出见，暗呢也生不出见。好，那他就再讲那。好了，它跟这个外面的这个我们这个见啊，跟外面的这个明暗啊，不是同一体的。那你说，那就如果不是同，那就是非，那就是异喽。那是不是就异呢？就是我这个体性啊，我这个见的体性是不是跟明暗，那就完全一点关，就是超乎了明暗了，超乎了明暗跟虚空都没有关系了，是不是这样子呢？哎，中间等一下哦，太虚空。这地方我没有少讲嘛，没错，它跟那个明暗没有关系，那就再继续讨论喽。那既然不是同，那是不是就是异，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人类的思维方式嘛，不是同，那就是异喽。异是不是就是不同的意思？好，那不是同就是异。那佛陀又继续分析了，继续分析什么呢？他说这个见经啊，如果与暗与明并不是同一体，就是异的话，那他说你去想想看。这世界，汝离明暗，即与虚空。如果跟明也不是同一体，跟暗也不是同一体，跟那虚空也不是同一体，就跟这所有东西都不是同一体的话，那你仔细去思维，这世间外面的那个眼睛所能看到的东西，除了明跟暗，就是色法嘛。除了色法跟空，还有第三样东西存在吗？或者除了明跟暗跟虚空，还有其他的东西存在吗？其实没有了，对不对？如果你 exclude 就把你这所有东西明暗虚空全部拉掉的话，你这外境眼睛所能看到外境还有东西存在吗？没了。所以他说，那你这样子，你去分析这个见缘。还能够有什么样子？你根本找不到见缘了。这外面所有的外境就是明暗。跟虚空，或者你说就是色相跟虚空，除了这两样没啦。那如果你既不是色相，又不是虚空的话，那你这个见呢，长什么样？根本没有样子，你找不到它，你找不到这个见性的存在了。所以离明、离暗即离虚空，那这个见呢，就有如龟毛或者是兔角。那个佛陀很喜欢用乌龟壳上面的毛，或者是。兔子头上的角来形容这个东西根本不存在哦，龟毛兔角。所以啊，明暗虚空这三样东西，如果距离或距异的意思，什么距离，就是跟这三样东西已经如果一点关系都没有，扯不上关系的话，那么这个见从何立？你说我从何立见？那这见在哪里？你根本找不到它的处所。佛陀不是说吗？你如果找不到它的处所的话，这个东西根本不存在啊。所以就跟你讲说，这个见呢，根本不存在了。那如果离开，如果你说它是意的话，那这个见就不存在了。所以到这边在讲什么？脑筋可能有些同学已经开始有点昏头昏脑。其实很简单，第一个部分他先证明这个见啊，跟那个明暗啊，其实是。并不是同体的，所以第一步先证明说明跟暗呢、其实是生不出见的。哦，到此你可以先打住。后面这一小段呢，是在告诉你， 但是你可千万别以为它不是同就是异哦，它也不是异，因为你说如果真的是异的话，那这个键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但有没有键的存在？还的确有啊，它有功能显现出来。哦，佛陀是怕你，本来他讲到，我再讲一次，本来呀，他只要讲到证明这个键跟前面的这个外层啊，不是同一卦的，不是同一体的，其实本来可以结束了。但是他多讲了一些，为什么？因为他怕你以为不是同，那就是异。他好怕你掉到另外对面那个二元对面的同的对面那个异去思维，所以他多补了一段，告诉你那异也不对。那么他还再多补两句，就是告诉你啊，你说，哎呀，他还怕你说，不是同，不是异，那会不会是非同或非异呢？他又怕你还去想这件事情，就是再去那样钻牛角尖，所以他把这整个逻辑都把你讲清楚了，就是说，如果不是同，也不是异，你讲他非同呢，也不对。为什么非同不对？非同的意思啊？你去想想哦，我们先不要去想异，非同的意思就是说，诶，他们两个哦，体性哦，不一，好像不是一样的哦，不是一样的哦，并不是一样的哦，哦，好像不完全一样或不是一样的哦。那佛陀说，如果你说非同啊，也不对。佛陀怎么说呢？分空分见本无边判，云何非同？记得我们在讲十番显见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见性啊，是不是作用在外面的那个佛陀？是不是问那个阿难？他说：“你去看看现在这个乞陀林，那里面的树啊、花啊、小桥流水等等，砖瓦，甚至那个虚空，有哪一个地方见性没有在作用的？都有啊，是不是？见性无所不在，你要找见性，可找不到它的样子。但是呢？”见性呢，却无所不在，每个地方都有见性，否则你看不到这些东西。所以，当见性都到处都存在的时候，我们就问问自己：诶，这个我现在看到前面那个手机，那请问我的见性跟这手机中间有没有一个分界？肯定没有嘛。这个做见性啊，它跟这个手机啊是完全的作用在一起，融合在一起，所以它本无边判，根本就没有一个界限，没有一个 boundary。在没有 boundary 的情况之下，你怎么可以说它不同？所以你说非同是不对的。那非异呢？你说哦，你说异不对，说完全不相同，那不对。那非异呢？非异，佛陀说也不对。为什么？他说你看，你说哦非异，你再去想想非异是什么？也就是说，哎，我这个见啊，好像跟这个外面的尘呐。没有不同啊，前面是说，你说如果没有相同的话不对，那你说哦，好吧，那就没有什么不同喽。他说也不能这么说，为什么呢？明跟暗，见暗见明，是不是那个明跟暗会来来去去的，生灭无常的？但是呢，那个见性怎么样？你那个见是一直存在的，所以你说跟那个体性没有不同也不对。见明见暗，见暗见明，性非千改，云何非异？对不对？一个是来来去去的，因缘生灭的；另外一个呢，是一直常住的。那么这两个东西体性肯定不同，所以你说它没有不同吗？也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它把你同也灭了，异也灭了，应该讲断字断也把你断掉了啊、哦，推翻了，非同也推翻了，非异呢也推翻了。但是我要再讲一次，就是说，如果从在整个讲无声的这个逻辑上面讲到这个证明它的体性不是相同的时候，其实已经可以打住了。后面这一段呢、啊，是让这整个经文，就是说整个逻辑更加圆满，或怕我们又有起了这些不奇怪的迷思，所以再多补这一段。好，那么再来哦，他说，那么。这个又回到了比较是我们那个在讲这个无声这一段啊。他说：“汝更细审，唯细审详，审谛审观，就是你好好的、仔细的去思维、思考、去观察、去分析一下，去分析啊。明从太阳，暗随黑月，通属虚空，庸归大地， 如是见经，因何所出？见觉空完非合，非合，不应见经，无从自出。其实前面告诉你，那个外面的尘啊，是生不出见的啊，尘啊，明暗虚空，这些都生不出见。那合合能不能生出见呢？其实合合也不能生出见，因为啊，这所有的那个色法，哦，色法大地是色法是实在的，虚空呢，虚空是不实在的。那么这所有的这个虚空，你要黑夜这个太阳啊，这个黑月跟太阳，其实它们体性也是不同的。那如果你说它都属于实在的，那它跟虚空的体性也不同。所以这外面的外境啊，不管是明暗或者虚空，体性其实都不完全相同。那么，而且这些东西是无情的。那么你见是什么？是有情的。所以这外面这东西全部合在一起，也没办法把我们那个见给生出来。哦，所以非合非合，单独生不出来；合合呢，也还是生不出来。那你见经绝对不可能无从自出嘛，不可能说是莫名其妙，没有任何原因他就跑出来，那也不对哦。好，那么所以他就继续多，现在证明无声讲完了，那么他就开始多做一些解释啊。他说啊，见闻知性缘，见闻知啊。性缘周遍，其实这个见闻知就是见闻嗅尝觉知，也就是我们六根的功能吧。哦，你就这么去想，根大之性，见闻嗅尝觉知，哦，这六根根大的体性，哦，它的体性啊是周遍法界，而且呢是不动摇的。这个都回到了以前十番显见在讲的啊，不生不灭啊，哦，那么没有。动也没有静，它本不动摇的，而且它是不动也不静的啊。那么，为什么说不静啊？你这安静的静啊，因为这个静啊，静止的意思是说，你原来在动，现在你不动了，变成静止了。事实上，它这个安静的那个，它这个本不动摇，就是从来没有动过，所以也没有静可言啊。当知无边不动虚空，他说这个虚空啊，以及那个你看啊。地水火风，那么还有这个虚空啊，再加上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根大，合起来叫做六大。这六大是什么情况呢？性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这边跟你讲得好清楚哦，告诉你六大它根本就是如来藏。你如果说，从哪个佛经上讲？就这里，他就这么清楚告诉你：地、水、火、风、空、根这六大，它根本就是如来藏。哦，也不要再跟你讲什么随缘变现，什么虚妄有生、虚妄明灭，也别跟你讲这么多。他跟你讲，这根本就是如来藏，而且本无生灭。这个你一定要知道，要这个要懂啊，哦。我们从《心经》《金刚经》一路学到现在，就是告诉你这东西根本就没有生灭，它没有生出来，所以它也不可能灭掉。哦，从来没有生灭，这个如来藏啊，它或地水火风空，根本就是如来藏。如来藏没有生灭的概念，如来藏它根本没有生出来过，所以它没有，它从来都在。你说今天要有"生"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是说它原来不在，所以它被生出来了。它是从无始以来一直存在，所以它没有生的概念，没有生，它肯定也没有灭的概念，你就这么去理解。所以他说阿难啊，他说那个汝性沉沦，不悟汝知，见闻觉知本如来藏。他说你啊，就也是就讲我们所有人啊，就是我们因为啊，您脑筋真的是雾迷掉了，脑袋瓜子进水坏掉了，所以啊，已经整个人呐、啊、都沉沦了。所谓沉沦，其实也就是说，我们整个人呐、啊、都那个脑袋瓜子里面装的都是已经是乱七八糟的事情，已经不是已经偏离真相太远了啊。因为装了这些东西之后呢，你就不断的在这里起分别执着，然后继续在轮回里面打转了、啊。所以他说啊，你因为搞到这种地步，你根本就不明白。他说我们的，他说你啊，就也就是我们的见闻嗅尝觉知，所有的六根啊、哦，我们这六根的根，我们的这个根呐、啊，我们能够我们的能见、能知、能觉等等。他说其实 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或者我们的六根其实根本就是如来藏。哦，没有眼睛，没有鼻子，没有什么嘴巴，其实你有的只有如来藏。好，他说这个啊是你搞不清的地方。他跟阿难讲，那么汝当观此见闻，他说你再仔细去观察一下，你再去思考观察，或你真正能不能静下来去做观，就是修止修观也可以哦。如果比较凡夫，你就是功夫不好，你就仔细去观察吧，去思维一下。功夫好的呢，你甚至去在定中你去观修，看看这个见闻嗅尝觉知。好，这个地方下面的句子要把它倒过，那个中间要稍微这个前后颠倒一下，你们就看懂了。见闻嗅尝觉知啊，应该为生为灭，为非生灭啊。然后呢，为同为异，为非同异。我们先看。为生为灭，为非生灭是什么？也就是说，你去观察一些见闻嗅尝觉知它的那个体性，其实你要去观察它的真实面目，到底是生呢，还是灭？是有生灭呢，还是没有生灭？为生为灭，为不生不灭或非生灭，到底是生还是灭的？是生还是灭？还是生灭的？还是不生不灭的？他要你仔细呀、啊，他要我们所有佛陀，要我们所有的人，阿难跟我们所有的人去仔细这个观察一下或观修一下，这个我们的那个见闻嗅尝觉知，它原本也就是我们讲白了，不就如来藏吗？如来藏到底是生还是灭的？如来藏讲过不生不灭，从来一直都存在，原本具足，没有失去过，而且它一直都在。所以根本没有生灭的问题，生灭是人类二元的一个语言。虽然说如来藏啊，这边讲就如来藏，见闻嗅尝觉知所有的根的那个体性，它的原本面貌就是如来藏，所以不生不灭，它不是生也不是灭，然后也不是把生灭灭完了之后的不生不灭，它是超越生灭跟不生灭，一直都在那里，没有什么所谓的生灭。那么再来呢，这六根。是为同为异，还是为非同非异？就是为同还是异，还是非同还是非异？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个六根啊。其实有师父是解释说，六根彼此中间是同还是异啊？但是呢，易观啊，他是讲说，是比较这个六根跟前面的六尘，跟外面那个外境啊相比，它的体性是同还是异，还是非同还是非异？我觉得这样讲是比较合乎逻辑的，因为佛陀前面有一段在讨论嘛，是同还是异，还是非同还是非异，所以这段应该这样子倒过来就听得懂了。其实佛陀就是问说，你们去思考一下，这个六根哦，它本身这个体性是生还是灭，还是不生不灭？第一个先思考这个问题，再来呢，去思考一下这个六根跟外尘它们的体性是同还是异。还是非同还是非异？哦，这一段就是这样讲，我觉得应该就是清楚的，把整个那个根大前面的部分到这边呢、哦，先做一个小小的段落，再来后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段，这个地方啊，那个字啊，就跟前面有一点点不一样啊。那么下来这一段很重要，是在讲。那个慢慢慢慢，这个完全是在讲这个性真啊。前面这段已经开始在讲性真的部分，那么这边在加强啊，有个核心的部分啊出来了。他说：“汝曾不知如来藏中性见觉明觉精明见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你看啊，前面是性色真空性空真色，对吧？这八个字，我相信到现在所有人都背起来了。性色真空，性空真色。这边是性见觉明，觉精明见。说实在的，它的意思其实就是性见真空，性空真见。其实同样的意思，只是这边呢、啊，因为前面五大是无情嘛，那么这边这两大最后根是有情，所以啊，他把这个文字啊稍微做了一点转换。但是事实上是完全是相同的，也就是如来藏性之中啊所含藏的这个见， 哦，你要讲说这个腱性或者个腱的功能，或者是这个腱根都可以，就是如来藏性里面所含藏的这个腱性，好啦，或者这个腱筋啊，它是觉明的，它这个什么叫觉明？就是说这个如来藏性啊里面所含藏的这个腱根啊，这个腱根的体性，哦，它这个觉体呀，它原来本来的状况是什么？本明，它的觉体本明，也就是如来藏性，它所含藏的这个见根，它的体性啊，原来就是光明清净的。其实它的意思就是真空了，性见真空，光明清净其实就是真空，即静即然哦，那个真空就是在讲真空的意思。哦，只是说因为他有这个觉知啊，好像说因为是根大，他比较有觉性，所以我们就说哦，觉体本明，觉明的意思就是他觉体，他本来的体性本来就是明了的。这个明啊，不是光明，它代表明了，就是它原来就是清清楚楚的，所有的东西它其实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没有任何障碍的。本明哦，你可以说它原来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是一片光明，没有障碍的。怎么样形容都好。其实我最近也特别有感触啊。我说，因为上那个北大的教授，那个教授很厉害，他为了要把经文弄懂，他自己去学藏文，去学梵文。他学梵文，他直接看佛经，所以他就会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对照。他在讲《楞伽经》啊，跟《维摩诘经》，所以他。后来哦，给我一个醒，就是说给我更加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在看经文的时候，每一个字都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把它的基本精神给抓住，哦，而不是被那个文字啊所困扰了。所以我们不用去一直想说，那这个觉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其实它就是本觉、光明、觉知的，我们的根性原来就是觉知的，是没有障碍的。那么觉精明见是什么？觉精，也就是说，哦，这个本觉的这个见精啊，它是明见。其实明见是什么？原来再去想一想，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所以这个明见就是真见的意思。哦，所以不用被这八个字障碍到，就是不用因为它那个字变得哇好奇怪，你就把它被障碍住了，不需要，因为它要凑成4个字，又要简洁，又要美，又要好听，要文雅，所以让我们变成比较困难。但事实上，你就了解它的意思，它就是性见真空，性空真见，如来藏性所呈现的这个见啊，其实它是真空的，当体即空的。哦，它不是，因为它当体即空是真空的，所以它呈现出来的才是真见。我们先把这一层理解到，我们还会再讲更深一点。性空真色，性空真见啊，哦，所以这边呢，你就在这边写8个字：性见真空，性空真见。先理解这一层，就是如来藏性所呈现出来的这个根，它所含藏的这个根呐。其实它是明明白白、非常觉知、光明清净的，就是因为它当体即空啊，它是光明清净的，所以呀，它所呈现出来的这个见是什么？是真见，不像我们凡夫，我们的见是什么？是妄见。哎，你说差别是什么？差别可当然大了。我们这些凡夫啊。因为不知道这万法其实是虚妄的，你以为你的这个见能见是真实的，你以为呢那个所见也是真实的，所以啊，你的能见就去攀援所见，把这所有的事情全部真实化了。我再打个比方，我们呢，今天在演一个舞台剧，我们这么说吧。哦，我们在那个《金刚经》的时候，有跟大家做这个比喻，就是上个月的《金刚经》，很多同学给我 feedback 说他很喜欢这个比喻哦，更能够明白。那我们就来用这个比喻再说一次。我们今天去演一个舞台剧，那么舞台剧啊，大家可以演不同的角色。哎，今天呢，我呢就被分配到我可能去演一只小狗。 哎，我演一只小狗，我可能穿的那小狗的衣服，或一只大老虎吧。小朋友那个舞台剧不是有大老虎，我就穿那个大老虎的衣服，我演一个大老虎，结果我就认为我变成了，我就真的是一只大老虎了。所以我就在里面做只有老虎可以做的事情。啊，老虎不能走啊，只能用爬的，只能就是不能够站起来双腿走啊，我就必须用四只脚在地上走啊，我就变成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只老虎，所以我限制住我自己，我就只能做老虎做的事情，或者那个导演要我演一根要演一棵树，我就变成一个大树在那里，树是不能动的，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我真的是一棵树，我真的以为我是一棵树，所以我是不能动的，我把我自己限制住了，重点就在。你忘了你在演舞台剧，其实你是一个人，你就以为你自己是一个树，所以你不能动。你以为你自己是一只老虎，你只能四只脚在地上走，然后你不能讲话，你只能发出老虎的叫声。它其实就这意思。我们变成是妄见，我们搞不清楚这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虚妄的，所以我们就认识，我们就认为这边有一堵墙，那一堵墙后面的东西我是看不到的。哦，10公里以外的声音我是听不到的。但事实上，如果你明白到性见觉明，觉精明见，或者你知道性见真空，性空真界的话，所有一切其实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随缘变现的话，你就不会被限制了。所以你就会你的眼睛啊，不会被前面的墙所限制。等到我们在念25圆通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里面所有这些。修行人，这些大修行人到圆通的时候，他的眼睛会因为这个眼根只能看到2.0、2.0以外的东西就看不到了吗？当然不会。举个例子，佛陀的一个堂弟叫阿律耶，那个阿那律，阿那律啦，阿那律不是阿律耶，阿那律，或者有人叫阿那律陀，他就是盲人呐、啊。那个他眼睛哭瞎了，我们在《阿弥陀经》里面有讲啊，他呢看。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就像他在手上的一颗小果子看得这么清楚，那你说他眼根有受限吗？没有，因为他已经证得圆通了，他的根呐、啊，已经不是凡夫的六根，不再被我们这些东西限制。当你要去攀援外面的这个六尘的时候，那你就是把自己限制住了。你就是在那舞台剧里面，你觉得你就是那一棵大树，所以大树没有办法说话，没办法看见，没有办法走路，你就只能站在。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人生啊，其实就是在演舞台剧。但这舞台剧的重点，你要知道，这是一出剧，它不是真的。不管你今天被安排的角色是一个男的，是一个女的，还是一个妈妈，还是一个什么，那跟你真实的状况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知道你在演戏，戏演完，你那戏服要脱掉走人的。哦，你不要把那个舞台剧跟你真实的那个状况。全部结合在一起，mix 在一起，那就糟糕了。哦，所以他就是告诉你，真正的见，我们的那个见性，我们的能见，我们的见精，我们的六根，事实上应该是尽虚空。我们那个功能啊，是周遍法界的，是没有障碍的，因为它根本就是如来藏，是我们的挂碍，我们的迷思，哦，我们的分别执着，把自己给障碍住了。所以这个地方你就知道什么是真见，什么是妄见或者是假见。凡夫的是妄见，全部都是虚乱，都乱套了。而真正的，当你证得，就说你真的证得万法无生的时候啊，那你就知道说这所有一切全部都假的。也就是我们在那个梦中，你知道它是梦。你进入了梦中，但你却不会被梦中的那个游戏规则所绑架。你在梦中，你可以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你不用再遵循那梦境里面的游戏规则。你需要遵循游戏规则，是 only if 你不知道你在做梦，你觉得这里面你就是这里面游戏规则，你必须遵守。当你了知道它是一个梦境的时候，你就不再遵守它的游戏规则了。那么你在梦境里面。你可以做你任何你想做的事情，然后不受限制。所以这边就是在告诉你，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一样啊。这个见就跟地水火风空是一模一样的，其实就是随着我们的业力会限制住它。你随着我们的那个污染的业力，对不起，那你那个见啊。 是非常非常狭隘的。这个见其实可以包括，当然你就是说你甚至盲人，你这么讲吧，哇，你知道有些人眼睛特别好，然后有些人你什么都看不到，但是眼睛能看到的情况之下，业力好的看到的都是让他能够身心愉快的一些景象。哦，不管看到什么，都是让他非常的愉快，而业力糟的呢，看到什么都是让他生气难过。但事实上，道理跟你看到外面看到什么东西有没有太大的关系，也没啥关系。其实都是你的心啦，都是你的觉受，都是你的感觉啊。你甚至你是一个盲人，你只能看到黑暗，也并不代表你就一定悲伤啊。是吧？你能够看到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或这个花花世界，不代表你就能开心啊。哦，所以这所有的东西，其实最后都是我们的业力。但是这边有一个重点，就是说，真正的见，真见，如来藏性所里面所含藏的这个真见，是没有时空阻碍的，是周遍法界的，但是它也是随众生心应所质量。我们的业力决定我们的一切，决定我们看到什么，也决定我们看到这个景象之后你内心的感受。啊，如一见根，见周法界，啊，那当然见就是那个见以外，那个听见闻嗅尝觉知啦，那个听还有嗅，还有尝，还有触，还有尝那个还有觉尝尝触觉触觉知，他就为了基本上就是为了要四字四字。讲的就是见闻嗅尝觉知，妙德盈然，遍周法界，圆满实虚，宁有方所？哪有什么方向或固定的？哪有什么固定的方所或处所或方向？当然没有，全部都是寻业发现。那世间的人呢、啊？所有这些众生无知啊，才会迷惑，以为我们这个见呐、啊，也是不是因缘就是自然啊？佛陀就告诉你。其实是非因缘，非自然啊、哦。那么大家，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以为不是因缘就是自然等等，其实他说都是因为我们那个世心，也就是我们的分别心，我们的妄心在这里分别，在这里思考分析，就是不停的在这里不停的在做分别分析啊。那这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言说。什么叫做都是演说？就是我们人类的语言，自己在瞎说，根本都不是真实存在的，都没有实意，全部都是错误的知见。哦，所以这边就是在讲根。那么是呢，我们留着下一次讲好了。哦，那个一次讲太多，大家受不了。那个，但是是基本上，你如果能够把根呐、啊，最后这一段能够理解，那么那个是啊，也就很简单了。是同样的意思。